我想当时多半是这秀才刚要上床，听见有人敲后花园的门，于是乎这秀才又重新戴上帽子跑过去开了门了。罗应元点点头，对，我想的也正是这样啊。您看这秀才的拖鞋上边还沾着土。狄仁杰接过话茬，不错呀，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这个敲门的肯定是秀才熟悉的人。秀才打开房门，让他在书房等着自己进去穿外衣。就在秀才转身进卧房的时候，这个来访者就杀了他。这顶帽子就是凶手最大的疏忽，证明秀才死的时候并没有防备。可是这个人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？狄仁杰紧锁着眉头，苦苦思索着。罗应元走到书架旁边，随手翻起一本书。依我看呢，凶手的动机很可能是为了讹诈。讹诈？狄仁杰不明白了，这又从何说起呀？罗应元打开一本书，翻到夹着纸条的这一页。狄大人，您看这书里都夹着纸条。这孟掌柜的母亲呢，是个细心的老太太，她的书都码放得整整齐齐，每首好诗都做了批语。可您看现在，这书里边夹的纸条全乱了，显然是有人翻过这些书。当然了，也可能是秀才翻看过，但是他绝对不会把这纸条夹错地方。我认为这是凶手故意把房间弄乱，做出一个抢劫的假象。实际上他是在找一张纸，或者是什么书信啊、单据之类的。凶手为一张纸杀人，正说明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被秀才知道了，怕秀才讹诈他。罗应元分析的头头是道，也给狄仁杰一个新的提示。他猛然想起来，书桌上有一叠纸，上边密密麻麻地写了好些东西，他赶紧站起身来查看。书桌上的这摞纸，每页的页码啊，都标着1、2、3、4、5，可见这宋秀才啊是个仔细的人。这前六页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多字儿，后边的全是空白页，这上头还留有凶手的黑手印儿。从页码上看，这顺序已经是乱了，而且还少了三页。想必凶手已经看过这点笔录，拿走了他想要的东西。罗应元也过来翻看，两个人再次仔细地检查了书房里散落的东西。突然，狄仁杰看见一本小册子，封面上盖着宋秀才的私人印章。这小册子上边写着三个字，玉笛谱。狄仁杰打开来看，从头到尾翻了几遍，也没看见什么曲牌和歌词，只是密密麻麻的写着一行行看不懂的符号。从这符号上看，这里头一共有12支乐曲。罗应元也凑过来看，不错，我看这书房的墙上还挂着一只长笛呢。罗大人，您以前见过这样的曲谱吗？ 啊，这个嘛倒是没见过。 狄仁杰走过去，伸手把长笛取了下来，往这笛子管里头看了看，里头并没有什么纸条。狄仁杰掸掸身上的尘土，孟掌柜的说，宋秀才是在金华没有亲戚，他自己也很少看见宋秀才的踪迹，看来知道宋秀才最近情况的人就是送饭的女仆了，我们把那个女仆叫过来问问。罗应元露出一丝为难， 狄大人，您看我那两位贵宾已经在府上等候多时了，这事儿干脆我就拜托狄大人您了。 狄仁杰点点头，好吧，您先回府，我留在这儿再问问情况。罗大人，您这中秋聚会可不能草率了呀。罗应元咧嘴笑了笑， 那是自然。啊，对了， 我回去的路上还得去蓝宝石坊选一些歌妓舞妓，这宋秀才也喜欢音乐，顺路呢我也打探一下他在那儿有没有熟悉的姑娘。狄仁杰满意的点点头，罗应元拱拱手，自己先回去了。不大一会儿，衙役就带来了一个年轻女子来见狄仁杰。这个女仆穿着一件蓝布长裙儿，头上插着一根牛骨簪子。回禀老爷，这就是伺候宋秀才的女仆，名叫菊花。狄仁杰看这菊花长得水灵俊俏，十分的动人，眉目间流露出一种撩人的狐媚。菊花，这宋秀才最近跟什么人往来你可知道啊？菊花惊恐地看着狄仁杰，突然开口，老爷，宋先生的脖子真的是被咬穿了。狄仁杰一愣，疑惑地皱皱眉头。菊花低下了头，阴沉着嗓音，奴婢觉得宋先生可能有个情人，虽然我没见过，但是几天前宋秀才他曾经问过我去哪儿能买到金银丝双雀的发夹，这种东西分明就是送给情人的，可是那个情人却咬穿了宋先生的脖子。狄仁杰大吃一惊，菊花，你说的这话什么意思？菊花看看四周，浑身不住地颤抖着。回老爷，宋先生的那个情人是一只狐狸，是个装扮成女人的狐狸精。一听说狐狸精这三个字，狄仁杰一颗紧绷的心放松下来了。胡说，一看狄大人不相信，菊花着急了，大人，奴婢说的都是真话，宋先生真是被一只黑狐狸给迷住了，他每天晚上吹那根笛子，那古怪的曲调就像是狐狸哭一样，听了让人心惊胆战的，我跟我家小姐都听得真真的，都为宋先生捏了一把汗呢。狄仁杰没有再继续狐狸的话题，菊花咬着嘴唇回想了一会儿，没有，宋先生好像从来不去那种地方。好吧，菊花，你下去吧。狄仁杰一心想从女仆这儿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，可万万没想到这女仆竟说宋秀才是被狐狸精迷住了。狄仁杰摇摇头，走出孟掌柜的家，登上轿子回到了县衙。一回到县衙，狄仁杰就把宋秀才写的内落纸拿出来仔细地读了一遍。这个笔记怎么才做了六张笔录呢？就说丢了三张，加一块这九张，难道就是半个月的成果？不对呀，狄仁杰想着想着，忽然灵光一现，莫非说这宋秀才也吃了一惊？再有，这里的人对狐狸精的传说都深信不疑，市井上说书的都喜欢讲一些狐狸精变美女诱惑书生的故事，但是古书上也有狐狸象征正义锁住邪恶的记载，在宫殿呢，古老的寺院里边还有供奉狐狸的小神龛呢。哎，对了，狄仁杰想起来了，自己这位好朋友罗县令的府上就有供奉狐狸的神龛。 为什么这里的人对狐狸有种特殊的兴趣呢？菊花口中的狐狸精又是怎么回事呢？狄仁杰不禁陷入了沉思。狄仁杰坐在书房里想了半天，一抬头已经是夕阳西下了。他跨出房门，但见外面花团锦簇，对面的房间里高师爷正趴在书桌上奋笔疾书。狄仁杰走进高师爷的房间，高师爷看见有人来了，连忙起身：哎呦，是狄大人呐，快请坐，在下这就沏杯茶来。狄仁杰摆摆手：高师爷不用客气了，我正想去找罗大人。罗大人把案发现场的调查结果告诉您了吗？高师爷坐下，一边整理书案上的文稿，一边回答：哦，我家老爷正忙着招待贵客呢，他正让我申报礼部，查询一下宋秀才的亲属，调查结果还没来得及说呢。狄仁杰点点头：哦，您最好让礼部把宋秀才的家族履历详细的传送过来。对了，高师爷，您是怎么认识茶叶铺的孟掌柜的？高师爷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在下平常没事喜欢下棋，孟掌柜的是我的老对手了，我们经常在一块下棋。孟掌柜的是一个十分守旧的人，他母亲是个有名望的诗人，他自己则经了商贩卖茶叶。这个时候一个衙役急匆匆跑进来，说是州府来人了，请高师爷带着去找罗县令。狄仁杰看见高师爷公务缠身，就告辞走出了房门。走过石板路，穿过一座雅致的小门，狄仁杰来到了县衙的后花园。后花园一派秋天的景象，天高云淡，丹桂飘香，枫叶似火。狄仁杰忽然想到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去拜访一下邵凡文、张兰波两位大人。虽说他们已经退出官场，但是身为后进的官吏去拜访前辈，这也是礼节上理所应当的。狄仁杰索性把案子抛到脑后，打听到邵凡文住在东院的大书斋，张兰波住在对面的西院。狄仁杰转身来到东院大书斋门口，伸手扣了扣朱漆雕花的房门。邵学士正在卧榻上认真的看书，他身穿一袭海蓝色的锦袍，卧榻后边横着一方紫檀木。上边镶嵌了一块碧玉的帽正，两只虎目炯炯有神。看见狄仁杰进来，邵凡文放下杰叩见邵大人。邵凡文接过名帖看了看，随即放进袖子里：你就是濮阳县令狄别人那么附庸风雅，他倒也不掩饰，当下跟邵大人聊起来了。晚生只写过一首诗，从前也曾经，您为何要选定这个题目啊？狄仁杰捋着胡子：晚生只是想用诗歌表示这农业那往背几句给老夫听听。狄仁杰搓搓手：哎呀，学士大人，那首诗是晚生十多年印象深刻呀。 少学士得意地笑了笑，哼，不错，我猜你就忘不了这道圣谕。三年之后调到这金华府，18年前九太子谋反，这里乱了一阵，后来在老夫的精心治理，一进西院就看见张兰波张大人正蹲在池塘边上往里张望，狄仁杰施礼拜过，张大人却没有心思跟他聊天。口干舌燥，口渴得很，刚才听说今天的晚宴还有一位曾经很有名望现在却声名狼藉的客人，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 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失去才会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幸福国度里，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真的爱就是你，